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 hkpeanuts.com。我系澳门良心嘅周庭希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，今日就7月8号嘅大军阀，咁呢就节目开始前呢就即係宣布一样嘢先，就代为。咁呢就大家都知道啦，尖沙咀嘅嗰个64嗰个博物馆啊咁样就话今个礼拜啦就6日呢原来係最拉屎嘅即係叫开放时间，咁之后就要搬㗎啦。咁所以呢就都代为宣传啦，就如果要去嘅话呢就要争取呢个礼拜嘅机会呢都要去埋佢啦。咁 八卦问一问，咁之后会搬去边度呢？ 因为佢哋而家就係话都系集紧资嘛。系咪都系等即系都系自己去储紧钱啊，然之后搵地方搬啊，咁呢啲又问翻仁哥啦，呢个就 呢个差唔多香港唯一一个民间博物馆嚟。 喂，咁另一样嘢就其实系好重要嘅，咁就因为我哋 YouTube 咧就因为我哋而家咧就嗰个 subscriber 就仲争几嚿咧，争几百咧就去到一万噶啦。咁点解一万系咁紧要咧？咁样样，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咧。我院长之前都讲过啦，就係话如果我夠一万嘅话呢，係会有专人係会跟进我哋啲广告事宜嘅。咁同埋呢我哋发现呢，即係因为你 YouTube 呢真係喂真係好鬼多賊㗎大佬。即係唔知点解我哋好多节目呢係唔知俾啲人去攞咗嚟自己播啊。咁样喂，有投诉又唔投唔诉唔到佢喎，係咪又话要专人搞先得喎，即係咁，所以而家呢就真係冇办法啦，集气啦，真係要。咁呼吁各位就自己叫多啲朋友啊，即係或者 share 我哋啲节目啊，叫个多啲老友去 subscribe 啊，咁样呢个好紧要嘅。咁即係如果 争几百 係啦，争几百嘅啫。 喂，其实我呢都好似拉咗嘅，係咪叫拉嘅嗰个 subscribe 啊 subscribe ok 即係呢个系即係报名，即係订阅咗佢咁 样。九八九啊，而家个数字系 你要用 email account 有密码，我記得應該係咁。 係啦，你 Gmail 啦，應該係 Gmail 咁。 而家得9689。 係啦， 喂，你講嘢咁耐都未介紹呢位酒客詩人喎。 咁啊，介紹下自己先啦。 好 ，Hello， 咁多位啊，我係酒客詩人啊，咁啊係一個而家嘅網上嘅小説作家啦。咁啊，下 犀利喎。 下年書展先見到我本書，不過係啦，今年做唔切啦。咁啊，下年因為 喂，咁你幫手花生台寫下嘢先啦。 一定要啦，一定要幫你。 喂，你以前好犀利嘅喎，你好似係呢個叫咩話？ 唔係低俗頻道。 低俗頻道， 因為而家係興轉會啊嘛，係咪？即係我哋 又唔係轉會，我哋而家仲喺嗰邊轉會。 因為我哋有個一文咧，就去咗你哋嗰邊咧，就開麥啊咁樣。係啊，即係唔知同阿啤梨晚報嗰啲，即係教下你屌我 啤梨嗰邊， 即係咪你又走過嚟啊？ 我唔係㗎， 我據聞嗰邊唔俾你講政治喎。咁啊，即係呢邊就暢所欲言嘅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土白大愛㗎啦，左交㗎啦， 冇所謂啦，來去自由，歡迎。心偷系嘛？边个名句啊？ 咁啊，呢个系郁文啫。你系 我起码来去自由啦， 系嘛 ？OK 啦。如果唔系，点会成日俾人恰咧？真系系嘛？ 屌，我点会俾人恰到啊？ 吓，又喂，又食又叻，又唱你，喂，照原唱系咪？ 冇所谓啦， 真系。喂，咁样嗱，今日咧，其实我哋应该事前咧就讲翻，即系吓讲翻呢啲重要嘢宣布嘅，其实系。咁啊，嗱，因为即系呢排咧，就唔知点解好多人又即系网上面啦，又喺度讲个快必啊，又成啊，即系话，点解吓，即系即系咩租粮嗰啲网友啦吓，咁唔知点解，即系又话针对佢啊，又成啊，咁样样，咁呢个其实咧就关系到佢哋即系九东嘅选情嘅，就喺度话啦，喂，咁有啲网友就问佢啦，喂，你好似揾你出嚟系即系咩嘅，同阿黄仁达隻抽嘅，嗱咁样讲， 或者同佢揽炒， 系啊，揽炒嘅，嗱，讲翻句公道说话，因为事实上咧，本身就有线咧都揾过佢，同埋阿鸠达咧，即系佢隻抽嘅，咁但系因为咧，阿鸠达就话睇佢唔起啊嘛。系嘛，咁所以就无缘就同台隻抽啦咁样。 不过如果我系鸠达都唔会对佢，因为我喺上手嘅时候咧，我唔会对一个下手嘅人咧。 你肯定佢系上手？ 咁佢兩個比較一定係高達上手啦，大家唔好自己呃自己啊，係咪？事實上係咁啊嘛。咁就大家都好想我講下九龍東嘅選情啦，我借呢個機會 咩事情會觸發你無端端想去講先？ 咁你網上咪不停喺度炒緊呢樣嘢咯。第一就係好捉住我，究竟應該要幫邊個 check 嗰日都係咁噶嚇。阿私人今日可能你實第一節就少啲噏下你，如果你對九東選情熟嘅，你都可以講兩句。 掛住九東咯，淨係 係咩？ 喂，先埋 做嘢，掛住九東。 等陣先，等陣先，等陣先，你講。 唔係咁咧，就好簡單嘅啫。我自己嘅覺得就係、是。大家太过睇得高呢、這个高达㗎啦。点解咁讲呢？其实我从一啲蛛丝马迹里面呢，我睇到成个。 你还是你睇胡志 九东嘅选择唔系完全冇关系。你同我食宵夜我都讲好多次㗎。我话第一即系黄杨达。今次能唔能够攞返啲学佬票嗰8000到1万我嘅估计。即使你话再低啲。 学佬票有8000至1万。 五千都好。收翻阿爺收翻，咁你其實已經係一件好大禍事嚟嘅。如果大家有聽我講過，人都知道，我話我2008年同2012年我自己親身去選嘅感覺咧，其實我覺得2012年我係受歡迎啲嘅，係，亦都係即係反應係好好多嘅。但係點解其實係有咁大嘅差別咧？係在於咧，其實我自己估計或者我判斷咧，就2008年嗰時候一啲學佬票幫我佔咗。嗱，今次如果佢收翻嘅話，嗰度已經係冇8000到1万，我嘅估計就係二，因為上一次呢一個嘅人力嘅分裂之後咧、我定打你得2000-3000啊，唔好話講5000-6000，唔好講1万，咁你嗰度又唔見到幾千，保守估計即係話冇咗8000，甚至乎到1万，咁你贏條冇咩勾搭？唔好計呢四年嚟，因為你以前你係白紙嚟噶嘛。高达而家唔系白纸嚟噶嘛？佢俾人供咗四年啦，大哥。你仲边有飞啊？ 留意翻一样嘢先。 喂，花生台嘅匪类监察院虽然主要系监察呢一个嘅黄毓民， 系， 但系高达嘅嘢基本上系路人皆见啦。如果我喺条街度派你嗰啲双黄卖港实落，你咁中意派民主党啦，系咪？我又帮你派下啦，你点条选啊？ 白纸线， 你选条毛啊？嗱，呢個係我第一個即係邏輯嘅推論，經驗嘅推論係乜嘢咧？大家真係唔使擔心，就係呢個選區係左派嘅地頭嚟嘅，佢想點搬啲票咧？即係當然 係左派唔係左交啊嘛， 55%，佢要搬咧係相對係容易嘅。你諗下，2004年嘅時候，即係當時要吹雞。陳鑑林最後的票其實是同仲高過陳婉嫻，咁咩道理？佢點樣配法呢？大部分觀塘嘅選區全部配曬俾陳鑑林。如果你講區議會嚟講咧，陳婉嫻咧連按金攞唔翻嘅啫。你諗下佢配配能力幾高？嗱，呢啲區咧就俾翻你陳婉嫻啦咁。所以佢配配能力、組織能力係最高嘅一個選區嚟。而第三樣我想講嘅就係、是，如果謝偉俊。既然攞張入場券可以去選超區嘅話，而繼續留翻喺九龍東，你睇到條咩路數啦？即係話佢有機會可以繼續連任啦。嗱，當然你話短褲仔呢一次究竟係咪中聯辦借一個機會清佢台，我唔敢講。但係你睇到蛛絲馬跡，佢既然咁攞張入場券唔選超區，翻翻嚟九龍東，仲有一次我記得我見到阿趙。赵善轩啊，赵博嘅时候真系嚟问我，佢话谢伟俊真系问佢啊嘛，陶君衡系咪真系唔选啊嘛？咦，我唔知佢问呢个问题做乜嘢，我唔知佢问呢个问题做乜嘢，但系即系我唔选究竟对佢有咩利有咩唔好处咧？嗱，呢个我就判断唔到啦。但系从头先我讲嗰几点里边，大家睇得好清楚，黄杨达能够赢到2016年嘅立法会选举嘅机会系低。如果唔係，點會翻轉頭？即係謝偉俊啦、啊。同埋你有冇發覺第四樣嘢？佢相對喺2012年嘅時候，今次高達係做少嘢嘅，唔係好見影嘅。你知佢啦，我哋做嘢嘅時候，我哋唔會周圍影相啊，唔會拍嘢啊，佢哋一定拍㗎嘛。佢哋一定影相噶嘛？ Facebook 直播佢哋有 嗱，就主要有個分別嘅，即係你話2012年嗰陣時啦。 你仲記得科學館嗰單嘢啦，係咪？咁科學館嗰單嘢其實對於佢嗰個吹票效應係幾大嘅，嗰、那個係真係谷高個知名度。 係你包仔先信嘅屌。 咁呢個此其一啦，即係起碼佢嗰陣時嗱，佢係會真係會帶隊搞社運，係咪？咁佢嗰次同阿胡志偉講啊，又話會帶人啦，即係嚇我點解唔散水啊？因為我要保護啲人啊，去匿埋啊咁樣。喂，唔係啊。呢幾年嚟佢係冇帶過隊啊！佢係，佢全部係俾曬阿鄭松泰啊去做呢啲咁嘅嘢啊！呢啲 dirty work 完全係俾曬佢做，入元朗嗰啲全部去俾佢做啊！你睇翻我寫一篇文啦，屌！咁跟住你話而家主要嘅社運嘅運動嚟講咧，其實佢係出唔到街噶。你六四你見到啦，係咪？你話五區係咪？佢喺個九龍東地頭。 你我收之前咧年頭嘅風咧，我喺呢個節目裏邊都講過嘅啦。其實阿爺已經係改變咗對付反對派嘅方法。佢以前就係利用呢個本土派作為制衡呢一個泛民嘅一個嘅工具噶嘛。 嗯， 即係本土派係佢嘅工具嚟嘅，即係借佢哋嘅冒起批評泛民，作為即係打擊成個反對派運動嘅工具。但係今時今日，尤其是旺角事件之後，唔知有意定無意咧，佢哋已經覺得最大嘅敵人係佢。 嗯， 所以张德江点解会讲泛民系建制派咧？屌你真 系 死亡之吻，大佬！ 再加上黄光亚最近补多一句， 系 咪？佢都咁讲啦，就系话泛民系可以变体制内嘅一个力量啊嘛，系咪？ 即只要你唔僭越， 系 啦，都得， 系啦。即其实佢哋嗰个矛盾啊，佢哋主要矛盾嘅对象已经唔同咗。点解咧？嗱，你话佢哋即系本土派话，哎呀，有啲人收钱啊，即系你而家系咪矛盾咧？讲嗱，呢个唔系嗰个问题，就系话。如果本土派佢帶起嘅風潮嘅話咧，咁真心交嘅力量咧，係佢未必係可以估量得到，嗰、那個可能會變成真正嘅威脅。同埋如果你睇翻李立峰咧，佢最近佢又做咗個調查啦，你有冇睇過啊？ 冇。 佢就話即係而家大概係有 18% 左右嘅人咧，即係其實佢係有一股叫做係集結咗嗰個失敗主義嘅力量喺。 哦，呢篇睇過呢、這個調查。 係啊， 又話社會因素嗰、那個。 係啊，即係問題就係話。你後生仔嚟講咧，嗰、那個失敗主義嘅情緒咧係好多面嚟嘅， 而呢一個係佢最驚嘅一樣嘢，因為點樣泛民點樣都好咧，即係你覺得佢係膠啊，定係還是立場唔夠堅定啊，或者唔夠激啊，唔夠企得硬都好啦，即係佢起碼佢有啲，正如我上一兩個星期講嘅就係、是，好似潤滑劑咁啊，其實你係喐唔到佢嘅。即系你司徒老狗，你话佢死咗几年，但系我事后谂翻，佢成个政策咧，系阿爷系唔可以咧喐得佢好紧要嘅。喂，佢冇讲独立，佢冇话推翻共产党，佢连嗌即系打倒共产党呢个口号，佢都唔嗌噶噃。 咪佢好叻玩擦边球，正确啲嚟讲系。 即系话佢一个润滑剂啊，系咁你喺度捽佢咧，永远都系捽唔到佢嘅。而佢又打咩所谓爱国旗帜，其实佢根本就唔信。亦都唔信，根本你係可以建設民主中國嘅，正如周大咁講，你建設撚到咩你？ 但係佢拆開兩個牌頭啊嘛，一個民主黨，一個支聯會啊嘛，即係同你玩啊嘛。 冇錯，所以其實佢呢一個做法咧係聰明，但係咧佢冇對共產黨有威脅嘅時候咧，你仲有生存空間咩？對泛民嚟講，但係而家你本土派去到呢一個位嘅時候咧，我就要打你，因為點解咧？即使我收买咗你黄洋达都好，收买咗你黄毓民都好，收买咗你陈云、郑松泰都好，冇用噶。俾完钱之后，第二个可以嚟噶嘛？桂文海咁啫嘛。我卖完本书俾你，屌你又卖俾第二个，扑街。咁你啲群众始终喺度噶嘛？ 佢最惊变成一个风气，咁变咗就系咧，能人辈出，系咪？即系呢样嘢佢系禁止唔到噶啦。呢个 本土嘅力量从来系一发不可收。 但你知唔知道最 分离主义都系不一发不可收拾噶嘛？ 系啦，即系等于 ISIS 个道理咁样样啫嘛。CIA 嗰阵时候，喂养呢、這个唔系 IS 即系 ISIS 出嚟，喂佢冇估到佢，喂真系可以自成一国喎。佢啲真系建国喎，大佬 ISIS 啊， 人哋一开波就佢湿鸠嘅啫。ISIS 即系喂 CIA 成日做呢啲咁嘅嘢噶啦。 唔系，所以我今日无端端同 Anthony 喺度或者阿龙食饭嘅时候，我哋讲开话，我哋想讲嘅九东选情，大家唔使太担心。睇而家咁嘅势咧，鸠大系赢唔到。咁當然大家要繼續喺度喐佢啦 ，otherwise 佢係 贏。唔係，我要補充一個，我補充一個指標係好重要嘅。嗱，因為其實鳩達咧，即係你見到就係話佢咧，佢嗰個支持佢啲人咧，其實一定即係幾乎係一定會出嚟咁滯嘅。 因為係好誒，因為覺得佢自己係少數派，係咪？即係覺得受打壓，佢哋係最願意出嚟嗰批嚟嘅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最願意出嚟嗰批咧，你見到六四又好，七一又好，其實佢哋嗰個聲勢，即係佢哋社運 不如一次， 係一次不如一次嘅，係咪？ 同埋你對泛民主派嘅支持嚟支持者嚟講，六四同七一係一個照妖鏡嚟。你成個本土派咁樣搞法咧、我唔知係有人特登教佢啊，定係佢真係自己戇居？佢定呢條路線，無論青年新政又好，無論本文前又好，無論葉普成都好，其實係基本上冚頭埋牆。如果係我係共產黨背後嘅即係謀士嘅話，你起碼俾佢頂埋個六四七日，因為呢個係香港人嘅底線嚟嘅。第一六四。起碼我哋呢一代人，35歲樓上嘅人咧，係一個好深刻嘅經驗嘅人生。你點都講，我點樣唔中意你何俊仁AV 人都好，點樣唔中意你李卓人都好，我喺呢啲問題上邊咧，我哋係轉唔到。如果你轉嘅話咧，除非你係民建聯，你係建制派，你係共產黨嘅卧底。 咪就係正如青年新政個壓力啫嘛，佢受壓力嘅。點解話阿邝保贤要走啊？即係點解話六月三號嘅時候嚇、啊，即係其實係觸發咗佢而家佢即係退黨個決定啊？就係、是、因為佢頂唔住呢個壓力啫嘛。咁但係你要諗、啊，即係你維穩。啲水撥咗出去咧，你要證明到成效先得嘅。你每次政治鬥爭，你要政治到證明到你個存在價值先。 唔係，所以我自己事後諗咧、啊，或者喺成個過程裏邊諗咧，六四同七一咧，令到佢哋跳海撞埋牆嘅一個原因就係點解？就係、是、在於六四，你一個香港人嘅民主運動，甚至乎係呢一個嘅抗爭運動嘅底線嘅問題上邊咧。你都係即係顧左右而言他，甚至乎咧係同建制派嘅同一口径嘅話咧，其實你應該好大鑊嘅。好唔夠，嚟多鑊七一，嚟多鑊七一咧就露曬底啊！ 七一你有冇睇端？ 喂，如果我係要揾佢做卧底做無間道嘅話，屌你咁撚快做呢個暴露咗你嘅身份嘅話，我斬撚死你啦！仆街！ 你有冇睇過端傳媒篇文啊？佢哋最大鑊嗰樣嘢就係講成效啊嘛！呢樣嘢反而係變成佢哋嘅緊箍咒啊嘛！ 睇過呢篇，係 嘛？我冇睇內文，但我知佢講乜啦。因為 你估到嘅 logic 喺邊度啦？你 set 到你 set 到個標準係咁嘅話，如果你用和理非嘅方法咧，你都可以話堅守你自己嘅原則。當你用勇武抗爭嘅標準嘅時候咧，咁你係重大的。因為點解咧？你嗰樣嘢，如果我用你哋嗰個邏輯咧，係不合乎成本效益。 拋頭腦灑熱血咯。 唔係啊，你係不符合成本效益嘅意思就係話你付出嘅成本好高，但你得翻嚟嘅嘢同我一樣啊。係 啊， 跟住仲有嘅問題就係你付出嘅成本唔單止係你要付出代價，係你群眾係會唾棄你啊，戇居仔。 唔係最大嘅副作用就係失敗主義啊嘛。 同埋老實講，我都話我哋諗咗好多年，如果做得到嗰樣嘢，我哋都做咗啦。 係。 你估你淨係你諗到條屎橋咩，大哥？ 喂，嗱嗱，呢啲我哋講咁多次嘅嘢唔講啦。你今晚係咪有嘢宣布啊，哥？ 唔係，我宣布一樣嘢，我就係咧啱收到風，就係阿黃毓民咧，因為頭先我分析緊呢個勾搭嘅選情嘛，似乎佢唔似係選舉嘛。我收到個風就係咧，佢會即係選九東。咁 sorry 啦，我就會係咧係承擔呢個承諾咧。就係、是、如果黃毓民選九東嘅話咧，陶君雄就會選九東啦。係啊，喂嗱，話俾你聽嗱，第一50,000張支票我已經即係簽定㗎啦。屌呢啲濕碎數，呢啲都係，第一係選舉經費先係大鑊嘅嘢。第二呢、這個立法會選舉提名表我都填定嘅，屌真係寫陶君雄㗎，陶君雄 Andrew 嘅大佬嚇呢張亦都係屌。簽名咧對我嚟講好容易嘅啫，100個名嚇、啊，你都好似九東選民嚟㗎係嘛？你屌你可以幫我簽咗佢你唔使擔心，阿黃毓民選九東，我先會選嘅啫。第一大佬，因為我其實我已經定咗假期咧，諗住暑假咧就去呢個關島同呢個夏威夷嘅，屌！所以咧，即係都係 你都買啊，毓民唔會過嚟嘅咯。 唔係啊，我驚佢過嚟嘅原因咧就好危險，因為點解咧？我覺得勾搭係唔似選九東，即係佢咁嘅勢咧，都係瓜老襯嘅多。如果佢一個回尾槍，真係要選九龍東同阿黃毓民調位嘅時候咧，我而家就警告黃毓民。你選啊，我一定同你選。 嗯、 你唔好以為你平時大聲嘅選舉咧係計時間嘅，大佬，同埋講論點嘅、你未必夠我拗嘅。你記唔記得你當年啊？ 寫文年分裂嗰陣時候啊，謝志峰揾你同我上去城市論壇咧，你係甩底啊！我都唔記得講啊，屌！ 係咩咁樣衰？ 佢唔敢去啊！ 咁搞嘢！ 所以咧，你對我好多場論壇噶，我淨係招呼你論壇已經夠啦。還掂你問我九龍東嘅選情，贏兩席嘅機會好大。 第三 泛民啊，第三席贏嘅機會好微好微好微。 但其實你再加埋佢個佢真心交基本盤都有四萬三票喎。嗰、那個係夠贏謝偉俊喎，其實 佢呀、啊、你講 嚇、 啊，你講佢啊？ 唔係啊，即係大家加埋。 唔係我同佢一齊攬咯，係咪嗱，你作咁樣撞低胡志偉或者撞低譚文豪，另一件事啊，唔關佢兩個事啊，大佬。 嗯。 咁我攞無端攞咗三席係咪？但我唔係真心想選嘅，我只係嚟追擊你嘅啫。你夠膽你就同鳩達調位。我咧，我簽呢啲名好快嘅咋。你唔好以為我嗰啲周圍呃人啊，大佬。一百个名五万蚊，嗰啲嘢我已经准备晒噶啦，屌鸠你双簧啲嘢，我系唔系我就算选唔选我都派噶啦，大佬，屌喺成个九龙， 你喺论坛播征稿够 嘅，唔系我唔使，我就系、是、叫阿匪类监察院帮我整个 summary 就得噶啦，打啲咩 point 嘅时候，因为我少讲佢啊嘛，大佬，我够噶啦，够玩噶啦，所以你唔好谂住嗱，我收到个风啫，我估多都唔系嘅。 嗯， 但如果你真系有呢个准备嘅话咧、嗯，我就嚟同你迎战。你唔好搞弯我嘅假期，屌我大佬机票钱我都俾晒，酒店我都 book 晒。 你会唔会好似阿大狗咁样按咗层楼去选？ 咁唔使， 唔使 啊！ 大家帮手捐下钱咯。如果真系要选嘅话，大家行多步啦。屌、做啲 banner 有几多钱啊？做啲直翻呢啲我自己都搞得到啦。不过最好大家捐咗佢啦，大家一齐承担啦。但系你唔好以为我真系留噶。你过嚟九龙东，你要玩啊嘛，你想搏两席啊嘛，对唔住，我一定会招呼你。你叫我去九西我就唔得啦，因为点解呢？九西我人生路不熟，大佬我最熟就系由蓝田到啊，对唔住油塘到呢、這个乐富地铁站嘅啫，沿嗰啲地铁站我熟过你，系嘛？我唔会好似黎文乐咁背唔到出嚟嘅， 似云山。 所以呢，我嘅估计，佢过嚟会唔大，但我做最后一手，因为我廿九号夜晚飞嘅。我廿九号订咗机票飞，可以唔飞，但系咧就系廿九号截止报名嘛。 嗯嗯， 啱唔啱啊？ 系啊。 咁我就准备同你迎战噶啦，你唔好搞弯我假期，同埋我都享受紧人生，大佬，你唔好调位啊，大佬，你一调位我就大镬噶啦，大佬，系嘛？我就觉得如果你黄一文过嚟咧，你就同我一齐揽死，话俾你听，我一定同你前死，咪大家斗冇得黑咯。你想赢个位啊嘛？阿德怀死啊！你喺阿爷嘅心目中，仲边度有利用价值啫？你就系以泛民嘅包装、反对派嘅包装、激进派嘅包装，作为你同阿爷嘅谈判筹码。你输咗个位，你拜拜噶啦！你唔好以为你谂住贪两席啊！我一定同你玩，话俾你听，系咪啊？而家对我嚟讲，嗰几皮嘢系湿碎数目嘅啫。以前嗰度可能紧张少少，大佬屌，同埋。泛民主派见到我对你都唔知几开心啊！因为大家变成系选战嘅焦点啊，大佬，曾经两个都系做过社民联主席嘅人啊，大佬屌！ 哇，系 系、啊， 唔系但唔系你讲 埋啊，讲抗争啊，你行开啦！你所有人啊，上到法庭嘅抗争啊，都系攞陶君衡嘅 case 啊，非法集结啊！你收皮啦，黄毓民讲抗争， 佢叫人散水啊嘛，大佬， 唔系咯， 佢有在法庭嘅自辩嘅。 唔系我攞翻啲 call 啊就得噶，我唔会同你斗抢咪，我就系揸住呢啲嘢度得噶啦。七月八号喺呢一个嘅叫咩啊？郁敏踩场，几多分几多秒里边你讲几多次？你唔支持港独，你可唔可以解释啊？嗱，我唔会嘥自己啲时间，你解释下得噶啦。 但系你叶普成日讲建国噶嘛，系嘛？ 梗唔系啦，而家讲维新啊，新一句 唔系系啦，跟住咧就中间插一句，咁点解叶普成讲建国嘅咧？咁样 之后又讲维新，七一嗰阵时 系即系点咧？ 哦，原来咧系坚人， 唔系我插一两句得噶啦，因为点解咧？佢要解释啊嘛，佢咪喺度佢喺度烧紧时间咧？屌、你估你而家仲喺个主持里边饮你噏啊？屌，中意加时得五分钟，中意加时十分钟啊？屌你喺港台嘅论坛都有计时嘅，大哥，你喺 K 波嘅论坛都系计时嘅。 有沒有 你 咪 一定夠我玩嘅，大佬。 有冇機會都係啊？ 所以你唔好兇我啊！你嗰啲友唔好兇我啊！ 阿 K 寶嘅話係咪有機會、 啊？係咪 ？I have nothing to lose 嘅時候咧，我就仲癲狗過你黃毓民啊！屌你！ 系咪啊？成个泛民都随时撑我啊！屌咩？唔系我最惊就搞嗰下赢，搵到翻嚟扑街啊！屌，即系呢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嗰阵时候最大镬啊！大佬，系咪啊？喂，老实讲啊，花生台真系吹鸡嘅，我使乜好似上一次咁周围搵义工啊？你做咗咁多衰嘢，大家都要报复啦！有啲後悔上一次投咗黃楊達或者黃毓民嘅人都撲曬出嚟啦，所以你小心啊！你唔好諗住以為貪兩席啊！我係有一手準備定噶，即係唔好以為我講下嗰啲咩黎文樂啊、胡瑞山啊、啊快必啊嗰啲唔使啦，得我自己嚟啊！我親自壓陣啊！啊！我而家有個網台仔啊，亦都可以宣傳下，屌最多唔喺街派單。我記得金英應承我一樣嘢，你唔知啊？佢話阿土，你話而家唔慣五點零六點鐘起身，我幫你派。如果你肯對黃毓民嘅話，我話得，佢嚟九東，我咪同你咪有機會對住佢咯咁樣。啊、你朝頭早幫我派咯，屌叻個幫我頂曬佢，屌。 可能選舉之後先再繼續咆哮咧， 係嘛？ 嗯， 好，休息一阵。 啊，你讲多一句先。 讲多一句重要。 你唔系用社记名义选啊，系嘛？你定还是系用花生台名义选？ 名义都冇所谓啦。喺九龙东嚟讲，我咁多年由即系学联到即系社民联，喺民主运动嘅经验，我用乜名义都冇所谓。你中意我用社民联又得，你理解我系社民联又得，你理解我系花生台又得，你理解我系华人民主宣都得。 唔系啊，你其实如最有 draw 嘅话，专业会计师 乜都冇所谓，我唔会代表香港会计师工会，你放心，亦都唔会代表美国会计师工会，你放心了。 好，休息一阵。 好， 大家好，我是快必花生档饭城，我哋最积极，你听紧嘅系 HKPNet.com。